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北京时间的17:0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装牌。今天就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坐着和你聊聊天， 合着我是旁边的一个道具是吧？啊， 你不是说今天是仿佛化作那个云朵吗？ 昨天我是漂浮在空中的一片云啊， 对， 今天呢啊是一团云， 那松散的云层，哎，好吧， 咱别松散了好吧？因为这个最近雨水多啊，大家要注意啊，所以希望呢，我今天可以做一个小太阳好不好？ 好好好， 又变成小太阳了。 今天我们就化身为你是那个小太阳，我是那个松散的云层，怎么样？ 那咱俩到底谁出现？ 同时出现吧。 好， 就 这还太阳雨是吧？ 另类的天气。 欢迎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艾哥。 好了，音乐开启下班的节奏啊，这个时候无论是下班的摸鱼的在家上班了哈，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听听 FM 聊天室来冒个泡。 对，聊天室的前三位朋友呢，我们可以来点一个名儿，顺便呢还有一个祝福要送出，据说今天过生日的朋友还不少呢。 对，就先从我们这个气氛组的担当啊，小书童啊，这974热心听友生日呢，今天已经听了好几波了啊，我们也不再的这个浓墨重彩了，但是我希望今天过生日的小书童啊，这个心情大好，生日快乐啊。 对， 这首歌呢看在小书童来看在黎明的面上啊，就还是送一个祝福好了。 我的亲爱的，祝今天过生日的所有的朋友未来可期， 也祝下班的朋友下班快乐。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要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与我已永不懂再恋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要再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哟那那哦，撒哟那那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再理睬，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在天色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令我已永不懂再恋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总不再理睬，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用这首歌也来告别一下今天的工作啊，再见了今天的繁忙的这一天啊。此时如果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呢，不妨跟我们啊，也用同样的这种像漂浮一样的云的心情来收听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并且在云中可以看到阳光。 对，我们要点名了。今天报道的前三名的朋友是猫行记、燕翎还有风吹麦浪。 嗯，谢谢你们支持我们的节目。 对，小星星点起来。 对， 然后让我们成为榜一。 好，最近呢其实啊不单单是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啊，很多在微信公众账号上的朋友也很活跃，一边听歌一边跟我们聊，还参与我们音乐藏宝图。但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方式互动，我觉得交通安全总是要排在第一位的。 嗯， 所以呢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 对，而且要提醒大家，北京又迎来了一波新的降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北京雷雨频频，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会出现强降雨的天气，所以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好雨具。 对，就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这些危险的地带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推荐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适合雨中的节奏的，但是呢还是要特别跟大家分享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重磅企划啊 Listen to One Listen 21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呢，我们一起来养成。那这个周期呢 ,2-1 Band 啊揭晓就是 FIR, 飞儿乐团。 嗯、 啊。无论是他们一些之前的经典作品，还是这一次的全新的一些音乐的这个答卷啊，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 是，再一次提到 FIR 的时候，很多朋友的脑海当中还会出现詹雯婷的这个画面、 嗯、 所以呢我们不妨就先从他们的老歌来听一听。 是，现在的 FIR 很努力，那过去的那一支 FIR 呢又很经典、 嗯、 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不同时期他们的一种不同的状态。对，而对于经典本身来说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其实下午我们还讨论，我说哎你有没有听过，他说哎我就记得那个是哪张 无限那张专辑 啊， 还有之前你的微笑那张专辑就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 嗯、 所以飞行部落这张确实没怎么听。 好吧，我们今天就来听在这一张专辑里面我个人还挺喜欢的一首啊。当然 我们也是期待大家来关注 Listen 21、 嗯、 可以在微博内搜索话题 Listen 21来点赞，并且在我们的聊天室也可以来点赞哦。 FIR 与樱花。 对，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雨后落下一地的忧伤，融化偷偷像你的伪装，落叶排成思念的形状，我撑着伞不去看樱花飘落背后的优雅，藏着一句说不出 很多人也因为这首《云樱花》唤起了很多对于艾白尔的回忆啊。当然，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心中，就描写雨天，包括那樱花雨吹落的那个场景的特别好的写照。 是， 一首呢又浪漫，但是呢又会非常会有一些动能在这首歌里面，这样的一首作品啊。 这首歌包括这张专辑发行的时间，我们今天看了一下，是2006年。 对，2006年。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有一个关于时间节点的， 所以会有又是一个音乐时光机的主题，稍后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聊啊。 不愿意再整夜在你身边流离，不忘记写下一把飘落的那场雨，不放弃心中刻下了永远爱你，你说我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觉得整首歌特别的流畅，你知道吗？唱到最后那呜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喊一声 I want you。 对， 当年的这个转椅确实掀起了 一波风潮。 对， 很多朋友就是出去玩的时候说在 KTV 里 I want you， 我为你转身。 对，2012年的那个节目，对吧，中国好声音，就现在想到那个那一年，想到这个节目都觉得哇，那简直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记忆的一个坐标了，就是那个夏天。你刚刚说到这个转椅子这个事儿，不单单是在 KTV 去做，就在直播间也会做。那时候经常早上也是，不知道怎么会因为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可能接到一个听友电话，或者是放一首歌了，也会突然自己在直播间 转一下椅子， 转下椅子 ，I want you， 然后说你有什么梦想吗？ 反正这些年，我觉得这个节目确实也为华语乐坛呢注入了，或者说也是输送了很多的不错的音乐或者歌手。 对，甚至说有一些已经成为华语乐坛新生代的中坚力量了。当然，也有很多歌手像流星划过一般，就是匆匆而过。 对，如今呢，你会发现这个节目好像失去了一些影响力。最近呢，就在这个节目即将迎来10周年之际呢，他集结了一些10年以来的代表歌手，推出了2张群星专辑。 一张是男生的合集，叫做再见仍是少年，另外一张呢是今天刚上线的女生专辑《星空下的我》。所以今天我们在娱乐最王牌当中可以听到一个两个专辑的主打歌曲的 remix 版。 对，然后好像唱的一些人，大家有些可能还记得，有些可能你都忘记了，对吧？比如说星空下的我里面收录的就是有赵露啊，陛下，这个好多都是也来过我们节目的，包括陈冰，还有什么 黄霄云。 男生那个合集有李琦，有张磊，有扎西平措啊，丹增尼玛啊，就这些男生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不妨先通过这些音乐来回忆一下。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两首歌曲的混音版。 好，就是两张合集，我们先放在一起，让大家听听这两首主打歌。 再见，风度翩翩的少年，不管多危险，总是相信未来就在你眼前，笑得很甜。再见，不可一世的少年，不管失败几遍，却总是看得见梦就在你之前，从未走远。 专辑的官宣，我觉得就像刚才也许你听到这个混剪的两首歌带给你的感觉一样， 会有个时空的对望感。 对，他的官宣就说有多少旋律就缔造了多少时代，10年他们探寻着自我的成长足迹，渐渐见风雨意，初出锋芒，10年他 们用爱撰写深刻，构建音乐的奇幻旅程。这种词儿让我说就一定会念成这个样子，就是感觉比较浮夸啊。 其实我们还是用就是自己平时的语言去说的话，就觉得十年其实转瞬一逝， 可不是吗？啊！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经历了太多太多。 嗯、 你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然后走上一个大舞台，让更多人去认识你们。 对。 那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一闪而过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此被很多歌迷最后就忘了。 实际上这就是生命，或者这就是人生的不同的经历和历程、就像那个时候我们看超女啊，快乐男生，你会记得那个时候跟你有关的夏天的青春，后来你发现其实渐渐的有一些人就从视野里面消失了，不单单是你认识的这些当时的学员或者是歌手， 是 也有你身边的很多的朋友，有的人光鲜亮丽啊，有的人呢就是璀璨的光芒，也有人呢可能就逐渐的趋于平凡，但是我想这可能就是整个这个世界的他的包容，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其实都可以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自己的一个灿烂的璀璨的光芒啊。 对， 所以我们会把这一张这两张专辑里面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歌今天也测评一下， 一人推荐一首歌。 对， 你从男生专辑出发。 对，刚才那两首是主打嘛，再见仍是少年和星空下的我、我先来放一首男生的歌， 好， 好不好？我觉得这首歌大概也能代表整张专辑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就是感谢。这个人是帕尔哈提，你们记得这个人吗？是2014年当时第三季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决赛的亚军他的歌呢就是有特别豪放的那种特质，然后你可以好像在歌里面听到那种辽阔的天空，然后呢闪亮的星星那种感觉，而这首感谢其实也是用他的这种有些摇滚方式的表达了这么多年他对于音乐，对于喜欢他的歌迷的感受，可能也会唱出你的心声吧。 那一天能和你在无边，感谢那四季能和你在这里，感谢那段路和你在同一面，感谢那时间和你一起的画面，感谢那一天你在我视线里面，感谢那场雨和你在一个屋檐下面，感谢那张桌能和你面对面，感谢那杯酒能和你在电梯旁边，金色的打火机烧尽了苦涩画面，粉红色的嘴唇定义了幸福的彼岸，我存在，幸亏你存在，你让我风尘一彩，因为你没离开，生命有了新的安排，我的爱。 从声音的特质来说，他确实拥有着男歌手尤其是华语乐坛的男歌手很难拥有的一种嗓音的特质，就是这种烟嗓，而不是那种特别刻意的，你必须得好像靠什么后天的训练去完成的，这真的是天分。就是当他在副歌的部分嘶吼的时候，也会听到声音里面那种颗粒感那种沙质的感觉，会让你觉得整首歌到副歌的时候会非常的有力道。 那一天能和你在路边，感谢那四季能和你在这里面，感谢那段路和你在同一边，感谢那时间和 界那一天，你在我视线里面，感谢那场面，和你在一个屋檐下面，感谢那张床能和你面对面，感谢那杯酒能和你在天地旁边，感谢。 所以我们确实，我觉得如果是从感谢的角度啊，不单单是说好声音的学员啊，一个歌手感谢支持自己的人，从我们自己生命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在这十年当中也确实有太多的人值得我们去感谢了。你可能要感谢一个陪你淋雨的人，感谢陪你在屋檐下躲过雨的人，可能会感谢一个和你喝过一杯酒的人，会感谢那个劝你少喝三杯的人。 对， 就是每一个或者每一段经历都是自己独一无二的。 对，十年就是黄金十年，其实它是一个时间的长度，但对于每个人来说，它可能就是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蜕变吧。 对，是这样的。所以从帕尔哈提的这个角度来说，这十年的沉淀就会带来这样的一种特别有张力的表现的能量了， 反馈。 对，这可能也是我比较偏爱的风格，所以我来测评和推荐这首。那很好奇啊 啊， 这个今天叫做漂浮的云，是不是依然选择的音乐的风格也是那种漂浮的云的风格？ 当然不是，今天选择了一首就是星空下的我当中的有一首歌叫《杜莎夫人》，是来自刘雪静的一首歌。它其实是2016年中国新歌声当时唱了一首王力宏的《就是现在》，加入到汪峰战队的， 对， 最终获得了10强好像。然后它是那种给我初的感觉是小小的身体，但是拥有大大的能量，所以这首歌你会听到副歌部分的张力。 今年春夕，被子和后余年已苏醒，那回响的声音已清晰，已追不停，触摸的痕迹已经掠行，唇线的分明在心影勾完声音，已甘愿为你献祭，眼睛属于你。 一般人唱不了的歌， 真是 啊，没有唱功的技巧托底。 所以你说今天我是不是选择了一首脚踏实地、 哎、 稳扎稳打的一首歌？ 对，这首这个花腔的感觉。那你来一个 啊？你不是难为我吗？ 挑战一下， 来，我先听下他怎么唱。好，这可以啊啊啊！啊 这刚才是个皇后，现在女巫来了，哎，这。杜莎夫人啊，这首歌、其实你换一个人唱，感觉都会完全不一样。 对， 说咱们试想一下，换成尚雯婕唱，或者换成谭维维唱都不一样。 对， 谭维维就会唱得更有攻击性，但是他这版就更优雅一些。 他是那种唱出了我觉得很魅惑的戏剧张力 啊，对，就是他的嗓音，不是这一版。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首歌我比较喜欢的点呢，除了他的这个唱法，然后就会让人觉得不明觉厉，还有就是我再也不用去到杜莎夫人馆去看一下了。透过收音机都能听到、 那个感觉啊。

这样的曲风真是当时为他量身定做的类型，因为他真的很适合唱这种类型的这种编曲风格的音乐啊。 对， 所以让你猜他的名字，你猜到了吗？ 猜到了，他就是丁丁。 对，就是今天下午你还给我推荐他的歌来着。 是，当年就是在第一季有很多学员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就好像出了一张专辑之后再没有任何水花。 两张吧， 两张是吧？ 但是我还依稀的记得他当时登场去唱那个原唱是萧萧的那首《爱要坦荡荡》的时候，包括导师席和观众，就是会觉得有些惊艳的眼神。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自己的个人特质的原因，就长相又很甜美，又是做的这个平面模特， 对，满满的少女感。 唱了一首爆发力很强的歌，确实很吸睛。 好了，突然把我们的记忆带到了2012年。不过现在我们要回到2021年，看看这个奥运会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好不好？今天的王牌奥运来了。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嗨，我是戴毅。最近几天呢，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休息，我也一直在关注着东京奥运会比赛的转播。那许昕和刘诗雯在拿下了乒乓球混双的银牌之后，其实他们内心是有很多遗憾的，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对手也在成长。那今天我们的朝思暮想听奥运，就来听一听在日本东京我的一位全程报道奥运会的记者朋友宋看看，听他来跟我们说一说日本的民众是如何看待水谷隼和伊藤美诚获得了这块乒乓球混双金牌的。 水谷隼和伊藤美诚在日本本身就是很著名的运动员，他俩差着12岁，两家是邻居，都在水谷父亲组织的俱乐部里练球，而且都毕业于同一所小学。其实能够和水谷隼组成混双打奥运比赛，本身这就是伊藤从小的梦想。这两个人跌跌撞撞打进决赛，对他们来说已经就是成功了，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心理的压力。他们其实也没有想过会打赢中国队，中国乒乓球队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可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这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从2004年到现在，只有韩国队拿到过一枚男子单打金牌，四届奥运会的乒乓球金牌几乎就是被中国垄断的。所以两个人拿到混双冠军之后，水谷隼在赛后采访中他就说，这么多年来输给中国太多次，能赢这一次对他来说意义重大。日本各大媒体也很兴奋，因为这是日本乒乓球队拿下的第一枚金牌。赢了这一次之后，日本人就感觉打破中国乒乓球比赛的金牌垄断，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其实这才只是开始，比赛还在继续，而且日本乒乓球的进步也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对手变强才能触动我们变得更强，今年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又增加了一个更团结。我觉得这个更团结太适合现在的我们 啊。看看说的没错，一场比赛呢，我们不应该仅仅只是看到金牌还是银牌到底归属于哪一方，同时也要知道奥运比赛或者说竞技体育的比赛就应该本着努力超越自我，更快更高更强的去实现奥林匹克格言的精神。所以也许这一次我们没能够多带一块金牌回家，但是下一次我们会看到一场更有价值更精彩的乒乓球混双比赛。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眼睛里要擦亮，记住我的模样，表情不用太紧张，我是3028，我就请单纯的侧脸还蛮好看，黑板是吸收知识的地方，只是教室的阳光那眼神我不太喜欢，没有操场的自然，为何比较漂亮，这都是在隔壁班，还有考卷的答案，我刚好都不会算，没关系再继续努力没关系。为什么上的是举手没能，为什么那些想法我知道，为什么女生不喜欢太胖，为什么旁边人手提在家啊，身上反常穿着大胖子出去乒乓，拍手短板再看看啥就是高级乒乓，不穿就叫乒乓，现在输公乒乓，对墙壁在练习乒乓乒乓。 谢谢3028的周杰伦。 我想就 啊，然后我们刚好前面的这个朝思暮想听奥运的特别策划呢，二姐就分享了这个日本的乒乓球的混双项目爆冷获冠的消息啊。当然我在想可能失败对我们来说呢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啊， 嗯， 对吧，因为真的就是对手变强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更好的去发现自己的问题，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成长，实际上真的是这样，你如果永远都是一马平川，那我想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进步吧。就像你知道很多年前看那个日本的动漫啊， 嗯， 就这个足球小将， 嗯， 啊，他其实把自己的那个足球描写的非常的强大啊，这个大空翼啊，简直是横扫全世界的水准，觉得说他们怎么那么，是吧？你谁给你的自信啊？ 嗯， 但是你会发现在当中他会有一些正式对手的部分，比如说就描写到中国队的时候啊，当然那个时候中国足球好像还不错哈， 嗯， 就中国队啊，这个世青赛的那个比赛的那个段落里面很强大。 嗯， 所以我觉得正视对手才能够帮助我们去真正的进步。 嗯， 说呢， 知彼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哎，对。今天开幕式上的这个主火炬手啊，就是日本运动员大阪直美也爆冷出局。 对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来自于奥运会啊，我们就问一道题好了。 请问大阪直美参加的是哪个项目呢？提示一下，一种球类的运动是什么球呢？ 对，他是一位大满贯的得主，本来金牌呢志在必得，可是却不敌世界排名第42位的那个捷克选手万卓索娃， 无缘八强了。 对，这个所以说啊，这个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不用抱着竞技体育的态度，就是参与就好啊，因为参与有奖，对不对？ 对，本节目奖品呢，就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显得我们这个板块就是这次在我们平台上答题特别的 P3 low。 对，很简单嘛。 好嘞，关注974最王牌，把你的答案发过来吧。这首歌是来自完美倒立，一支成都的乐队，然后他们当年的有一首 Dazzling Love 也是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这首叫做薄荷夏日，就是夏天应该配着浅蓝色和薄荷味道才配味。 在第一道的音乐藏宝图的题目之后呢，今天的音乐藏宝图的题目就会慢慢的展开了，希望大家能够加油啊，成功来赢取奖品啊。然后呢，你要先答对第一题，刚才说到的大阪直美参加的是哪个项目啊？ 对，一种球类运动，那就是网球。 对啦， 继续到第二题呢，是于正担任编剧及制片人的古装喜剧《玉楼春》啊，昨天我们提到了， 对， 正在播出嘛，这两天其实这新闻也炒得特别的热闹啊， 好像这个女主角比较热搜，白鹿也完全被这个金晨和辣目洋子等配角抢走了关注度。 哎，反正这个我们不关注这个啊， 嗯、 剧情什么的大家自己去看，我只是想提一道音乐题。有一位唱作人为这部剧演唱了一首古风的主题曲， 嗯 嗯，就是很悠扬的曲调，深情的旋律，仿佛让人想到了他为《延禧攻略》。 你这个，你要不就直接提示好不好？我能提示吗？ 就是看谁速度快。说到这儿，已经有人猜到了吗？ 雪落下的声音，还记得谁写的、谁唱的吗？ 咱俩到底是谁提示的比较狠？啊， 两个字，然后发送到974最王牌，是到第三道题了。 吧，名字已经在嘴边了。 嗯， 其实我更喜欢他那首， 嗯， 就是那个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就是他当年也是快男出道， 对， 然后也是因为你刚才唱的那首歌，让更多的家长朋友认识他了。 对，简直啊、就是分不清楚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他呢。 嗯， 雪落下的声音，夏天听这首歌凉快啊。 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话那么含蓄，假装那只是定理，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花那么安静，假装那只是定理，逻辑也不能相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 怎么办，听这首歌就我觉得 被冻住了， 对，会想念冬天的感觉。 没关系，所以我们节目的风格现在走反打的形式， 哎、 是吧？ 这个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夏天听冬天的歌， 哎，人就是这样啊！夏天的时候就想念，哎呦，冬天多凉快啊！冬天的时候觉得夏天多暖和呀！ 啊、嗯， 哎，所以此时此刻体验这首歌最好的方式啊， 哎，如果旁边有个冰箱的话，脑袋伸进去， 把冰箱门打开， 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啊。这首歌确实是他的特别经典的一首了。 嗯嗯。 说到路虎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哎，当时刚刚从快男的时候出道，你可能一眼都看不到他， 对、嗯， 就会忽略的，他就变成了一个背景板啊。前面呢有苏醒，然后有陈楚生， 嗯， 然后有张杰， 嗯， 然后有王铮亮，那啥，路虎是谁？想不到，猜不到，或者说记不住。 对， 后来呢，有段时间就是有点糊啊。尽管呢，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创作才华的人啊，包括写这个《爸爸妈妈去上班》啊、 嗯， 糊到什么程度呢？你那个时候在互联网上打开这个搜索的引擎的软件，搜索“路虎”两个字，排在前十行的全都是一款汽车的品牌。 对，就是品牌名。 他会问你，你搜的是这个吗？哎，但是现在你看，因为一些作品，慢慢的让人认识了他，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而言。 嗯， 他最好的成长的轨迹啊，其实并不一定是说你在参加选秀啊，有了流量之后啊就这样，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对，快乐男生和超级女生当年确实是成为一个现象级的选秀比赛。我还记得第一届他们超级女生选出来那个叫安又琪的，然后那位歌手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唱了一首《你好，周杰伦》。 嗯， 然后一度也是风靡了各大互联网平台。后来好像也就销声匿迹了很多年，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就是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 对，就是得沉淀多久才能够让一个人真正的明白、 嗯、 这个成长的轨迹，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天生幸运的。 是， 所以路虎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两年其实他的定位特别好。 嗯， 唱些 OST 啊，认真的做音乐，其实通过作品又让人反而记住了他，认识了他。 对，嗯，我觉得上天不会辜负一个认真的人和努力的人的。 对， 就是他的那种很认真的创作态度是让我们非常欣赏。 包括接下来我们提到这支乐队与飞门， 嗯、 啊、那个时候听觉得一些作品让你惊艳，不过很遗憾的是再次可能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却是因为一个坏消息。 对， 我们首先先抛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嗯、请问歌手蒋凡是哪个乐队的主唱呢？ 我几乎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们了。 多得意忘形，再见不会怕看惊奇，人人心中充满憧憬，可否举案齐眉。 之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就跟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个消息有关。 嗯， 前几天其实我们公号啊，对吧，也 对 也做 了推 送，就是与飞门乐队的创始人兼词曲作者三少啊，因为癌症病逝了，很多歌迷都非常的难过，还悼念他。 嗯，其实在2020年的5月份，三少就已经确诊了癌症。当时这个乐队呢正在酝酿和与飞门的20周年的一个复出排练。在知道三少身体状况之后呢，阿庆和蒋凡决定说，那我们加快步伐吧。 嗯，就是去年就做了一次演出，应该是后疫情时代全国第一场的室内的专场音乐会。 对， 恰恰就是在这场演唱会上，三少呢首度演唱了封存多年的歌曲，现在我们耳边的这首 大 家 好。 对， 大家好，星星祷告，在这间苦漫长路，愿可听到。 拿出你们的手机来好吗？ 我听得有点起鸡皮疙瘩，就是这种作品就属于那种。大简无形，你完全听不出来说，哎呀，多么精美的包装啊！虽然是个现场的 live， 但是就会让很多人会觉得里面有一个人啊，一个音乐人的至情至性的那种部分啊，所以很多人当时听的时候就会就是落下眼泪，可能他们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在当时听这首作品就会哭。 太多的配乐里， 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其实在上周上上周的时候我们邀请了蒋凡，他其实也答应啊，那个时候做客我们娱乐装牌，我们其实都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然后就是在我们来我们节目的前一天的时候，然后我们被告知说他有一些临时的急事，然后要飞回广州。当时其实一开始我还是有点生气，我说为什么，就是你都已经安排好的事儿，为什么要爽约呢？后来一直到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才明白他为什么会回去。 大家好， 阿珂，哎，你怎么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感觉一个电视剧要开场了啊！ 30/30，金池有多少朋友还记得他？我觉得当年他也是参加比赛出身的一位非常优质的选手， 对，也是来自于中国好声音的嘛。 是， 借这个机会回忆一下2012年的你在干嘛 啊？哈， 来听这首歌，很都市的感觉。 迷迷糊糊的，闹钟响了几回，难叫醒我的从来不经意中声音，还有初中娇小的心平，别凑热闹排队，耳朵相亲。每个人都在耳边经常都说个不停，等着一副为你好表情，而有的人生来就比别人活得较劲，不同目的地紧捂住耳朵闭上眼睛继续争夺你的游戏。 现场演示一下如何把一条我们要需要在今天节目完成的资讯融合到一首歌里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金池的30/30， 对， 很多朋友30岁就已经开始养生了啊，也想告诉各位的是，养生堂能听了，多重福利等你来取。7月20号到7月28号，听听 FM 开启北京卫视养生堂的音频版上线特别活动， 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活动页面，抽取现金红包、健康组合以及养生图书等等福利大礼包，同时还会有一个刮奖的机会，领取 BTV 的养生堂健康购超值优惠券。 对，一边呢这个保温杯里面泡枸杞，一边看养生堂。 对，所以我们要听着一边这个喝着这个可乐，然后来搭配着这个 live house 是吧？ 就是看各位自己的喜好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的这位朋友呢，他已经准备好了啊，就是他前面的3道音乐藏宝图的题目全部回答正确啊。 给他一点时间吧。 好，我们要给他点时间，马上上线。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 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综合排，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他是。 嗨。 Hello。 你好，你们好。 你好，这位朋友，你的头像是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咪。 对。 嗯。 然后这个。 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 我姓庄，小庄。 小庄，你好，现在有没有把车停靠在比较安全的位置，然后准备好我们的答题呢？ 正在等红灯，准备过了红灯就靠边呢。 对，等红绿灯啊。好，那我们抓紧时间啊。 嗯 嗯， 开始今天的答题了。你慢点开啊，过红绿灯的时候也慢点啊。 好，过红绿灯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我们，然后你就安安静静先去过红绿灯，然后哪怕我们再重复一遍题都没问题，好吗？ 好嘞。 嗯、好。 张靓颖有首歌叫…… 哎，等一下， 哦、 我先让我准备一下，我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好， 稍等。好 ，Ready。 Go， 哎 ，ready，ready，ready，ready， go。 Go， 他自己还 go， 你是现在绿灯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还在红灯。 张靓颖有一首歌叫《第七感》，歌词当中唱：“爱在每一天，什么时针蔓延 ？A 顺时针 ，B 逆时针。” 靠， 没听过。 什么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顺时针吧。 顺时针，好了，我们听一下是不是？ 耶、 yeah, yeah, 嗯，就是运气好。王力宏有首歌《我们的歌》。 嗯嗯，现在绿灯了吗？ 啊、已经靠边了。 哦，好好好好好，我就关心一下他这个，因为红灯嘛，就交通安全啊最重要、 嗯。 来，听第二题。 嗯， 什么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 ？A. 情人 ，B. 恋人。 情人。 嗯， 情人是不是呢？哎， 情人总分。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 认识你。 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哎，你知道我们的兄弟音效？ 这种主持人被听众 Q 出来一个环节，我也是第一次。哇，你也是。对我们节目太熟了吧？ 是， 嗯， 这是我们哎，我们前三天的连线都是气氛组担当的成员 啊、哦。那今天我觉得他这段也可以。就是争一下气氛组， 是，把他 我要争第一， 加油啊！哎，我这觉得太厉害了。 哎，我们不妨周五的时候做一个集锦，好不好？ 不是因为这个、 哎， 因为每天播，我现在有的时候就觉得他特别洗脑。他有的时候我自己，比如说要出门什么的， 嗯、 或者我要去干件什么事儿，我自己也会哼一哼 ，Let's go， 就特别洗脑啊！好。恭喜你拿走了我们的奖品，接下来就看能不能留一份给我们其他的朋友了，好吗？ 嗯、 好的呀， 是你真好哦。还有一道题呢，新裤子有一首歌叫《你都忘了你有多美》，歌词当中唱：“亲爱的，你不要伤心，回忆怎么着就要离去。”A 火车 ，B 列车。 火车还是列车？回忆什么就要离去？回忆火车还是回忆列车？ 啊，这感觉这两个都没有逻辑感呢。 这两个都差不多。我在听，我在想，我没听过这歌、 嗯。那你就随便想一个吧。 我 就那就列车吧。 好， 列车， 听一下。 啊。 亲爱的你，不要伤心，回忆列车。 哎，恭喜答对了。那接下来，哎，来再 cue 我们一下，接下来应该再。 我对了吗？ 对了， 你对了，所以我们、 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till we see the sun。好可爱啊你！ 哇，要恭喜你，还留了一个小红包给我们其他的听友， 真是。 嗯 认真说，这道就是这首歌曲啊，我是听过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这歌词唱的到底是列车还是火车。 这个是纯蒙的。 恭喜， 他的运气太好了。 你平常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常常会笑的人，会很快乐的性格吗？ 会啊。 那比如说你听到一首悲伤的歌的时候，你会难过吗？比如说刚才我们放的那个，就是那个雨飞门的歌，就是也有听友去反映说，影响了他们的心情。 对， 你会难过吗？ 我主要是看自己当时的心情。 那可能我觉得那个朋友可能当时他的心情不是特别好、所以刚好被我们影响了。 对对对，有可能。那我们应该说抱歉。 抱歉。 因为确实有一首歌曲，假如说它是传达的这个情感特别的真挚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心思细腻，然后又恰好， 就看会 不 会不 太顺利的话， 对， 就会心情很不好。 有时候可能我们也拒绝跟别人共情这样啊。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今天你的出现，就给阴霾的天空洒下了一束阳光。 嗯。 所以绝对有能力。 竞争我们本周的七分组担当啊。 嗯， 再一次送上掌声。 我一定要榜上 有名。对，周五你一定会听到你的声音的，好吗？我会把你们就都做成一个集锦。 好吧，哎，那今天的这个三首歌你会选哪一首？第七感，我们的歌啊，王力宏的这首，还有新裤子，你都忘了你有多美，选一首送给一个人。 我们的歌吧，因为也只听过这个。 好，想送给谁？ 穆瑶瑶。 谁？ 他不在北京，所以我这个广播他可能听不到。 可以的，他可以下载听听 FM。 这都什么年代了，对不对？ 是啊， 写一封信告诉他，你送一首歌给他。 我待会儿截下来微信发给他。 对，你用那个听听 FM 剪一下小剪刀，剪出来之后分享到朋友圈啊，或者是直接发给他就好。 嗯， 那你大声的喊他的名字，说一段话给他吧。三二一，开始。 他没有准备好。好， 再喊一下他的名字吧。 他叫穆静咪，但是我们都管他叫穆瑶瑶。 啊，穆瑶瑶，好，穆瑶瑶。 对，穆瑶瑶，我们是那个大学同一个宿舍的兄弟。 啊， 哎呀，这好兄弟一辈子啊。 所以这首很熟悉的王力宏的歌，也算是送给你们青春的一首歌。嗯， 对，我们到现在认识有十年了，然后一直都是很好的姐妹。 我们刚好在聊一个有关十年的一个主题啊， 嗯， 就是中国好声音那个十年的那个，所以这首歌送给你们的青春和你们的记忆，你们的友情，好吗？ 送给我们的友谊， 加油！ 好的，拜拜了，拜拜拜拜哥， 拜拜 拜拜 拜拜， 么么哒。 各自都是线，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 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 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 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 这张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会叫 kiss goodbye。要每一句能够动人心弦。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 在身边，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各自都实现。 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 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 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 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 这张 forever love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 接下来再抛一道题， 啊， 来猜一下我在模仿我们哪位同事，猜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小红包一枚。 哪位同事？ 来，我们一起唱。 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的却越爱越深。原是你让我的幸福如此别了，能不 接下来交给你们。猜到的朋友赶紧把答案发送过来啊， 老 白，我们的同事打 call 啊。干嘛不是我，我自己干嘛我模仿我自己啊，真的是。 哦，如果要是有朋友发来你的名字呢， 那我就接着唱。我们的歌王力宏，就谢谢刚才这位也洒下了一些阳光给我们的听友啊， 嗯， 也希望每天的节目都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开心啊。 是的， 嗯， 也非常感谢刚才这首两个人的合唱，来自建外大吉王力宏和王力宏的合唱， 是吧？哎呀， 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 所以我也特别怀念啊，就十年以前还不会有人叫我见外沈腾的时候，可能大家十年以前也都不会 care 啊，注意到沈腾是谁的时候，大家还会叫我见外王力宏的时候，好难。 难过。 所以2012年那个时候你在做的节目是 先听为快嘛，早间的那个节目。 对 我觉得其实一年又一年我们都在成长，我们在变化啊，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没有变。 你说、 啊、就是我们年轻的脸庞啊，不对，年轻的心态。哎，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今天的祝福还真的是要得接着送，因为好像发现今天过生日的朋友还真的是还挺多的。 所以下一份大礼要送给谁呢？ 大礼， 嗯， 大礼包。 对啊，不是说了吗，有一个朋友就是今天要有一个点播祝福要送出。 哎呦，我真的觉得太温暖了。 嗯，这个订单。 对，虽然这个词写的很少，但是浓情蜜意啊。 怎么说的？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很会选歌。 嗯， 我刚才找一下有没有这首，我觉得刚刚好，所以我们不妨借这个机会，也不要只把生日祝福送给一个小书童，我们也送一份祝福给这位朋友好不好？ 嗯， 祝福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一岁一礼一寸欢喜啊，有点这个小心意的呵护的感觉啊。祝我的女神刘静生日快乐。哎，我也认识叫刘静的人。 哎呦， 所以说祝我的女神刘静生日快乐，愿你无事半心闲，所念皆所愿 啊。所以送这个祝福的人是谁呢？ Harry Fong, Harry Fong, 他要点播一首歌 Harry, 是吗 ？Harry, 对， 嗯，哪首歌？ 他选歌的品味好， 嗯， 哎，就是我说小心翼翼的呵护呢，加上接下来的这个祝福，真的是会让一个女生她的笑容，至少她的心里的笑容，可以一直停留在不到18岁的样子。 哦、after 17， 一步一步走过昨天，我的孩子气。我的孩子气给我勇气，每天每天电视里贩卖新的玩具，我的玩具是我的秘密。自从那一天起，我自己做决定。自从那一天起，不轻易接受谁的邀请。自从那一天起，听我说的道理。 When I am after 17，一步一步走过昨天，我的孩子气，孩子气保护我的身体。每天电视里贩卖新的玩具，我的玩具就是我自己。自从那一天起，我自己做决定。自从那一天起，不在意谁的否定。自从那一天起，说的道理。 When I am after 17， 多好的一首歌啊。 嗯， 另外呢，也要特别再跟大家分享，本节目奖品是特别感谢杭州娃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营养快线。 嗯，喝娃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嗯 ，After 17， 希望今天过生日的朋友都能够笑哈哈啊，哇哈哈， 哇哈哈，应该这样更开心一些。 心情不好的朋友呢，可以因为啊一首歌啊，或者因为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哈哈一下啊。 是，假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反打的状态啊，你觉得这还有点反差萌，你去特别喜欢的那种 live house。去看一场特别硬核的演出，带着娃哈哈去。 要唱一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耳语上的更赤裸裸，在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心候鸟未随云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大大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当我快忍不住的时候，当别人开始多余的时候，当爱悄悄来临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无尽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的夜晚，让蜡烛代替所有的，让音乐代替话语声，此生无声胜有声。如果要我开口，只能说一句话，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让 yes 代替所有 no， 让勇敢代替所有就，刚下眉头却上心头。如果要我选择，只能 些许的感慨啊。有朋友说，二零一二年的我刚入职场的新人，回想当年有冲动，有彷徨，有梦想，有迷茫。时过境迁啊，多了一些淡定和沉稳。 嗯， 啊，谢谢你的支持。 对，用户七七八九 YK 他说，2012年的夏天呢，忙里偷闲去了趟呼伦贝尔，在那儿撒欢玩了一个多月呢。那种蓝蓝的天空，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还有数不尽的野花尽情的绽放，从此爱上了草原。 你怎么没说关键的部分呀？ 什么？ 哎，羊肉，哎呀，那烤的那好吃啊！ 风吹草地现牛羊。 对，就是我觉得 只记住了牛羊。 哎，那个画面会一直留在你的脑海中， 嗯， 让你在难过的时候可以有开阔的心胸去面对它。 时候，当别人开始多余的时候，当爱悄悄来临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 还有这个露露四月天说，2012年完成了人生的一个身份，就是在10月份的时候做了妈妈，然后那一年呢就属于被保护的对象啊，然后呢总之啊就是过得很幸福，收获了一枚小公主。 嗯，滚滚他说，2012年想起来那一年呢，他还在做兼职的婚礼后期，虽然这个工作很辛苦，每个月的收入也很可观。 听出来了。 就是好像在这几年中的时间，有的朋友可能身份发生了一些变化呀，包括自己的职业也有些许变化。在回首的时候，比如说你换了一个城市，也会怀念当时陪伴你的那些朋友们。 嗯。刚才为什么没有接你的话，是因为有点跑神了。我自己在想我自己的2012年啊，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想听你们怎么说。 嗯， 今天因为一个好声音的10年的一个纪念专辑，嗯，然后我们也展开了一个有关于对2012年的你的一个记忆的这么一个话题，欢迎你们随时参与哦。 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小心心可以戳起来， 对， 让我们成为榜一。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走进你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变成你的 各奔东西，直到我可以忘记你的真实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毕竟差一点就来到梦。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下班路上的都市风景，搭配真心好音乐，就在 Lesson to One Lesso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esson to One 为我们集赞，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 Lesson to One Lesson 21。 好了，请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限定企划 Lesson to One Lesson 21，我们的 Lesson to One 本周期的 to One 版揭晓就是 FIR， 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也会有机会稍后去听他们的新的专辑， 对的 啊，然后钻石级的大碟啊，就是也可以听一下新的他们的这个专辑的音乐成色如何。 对，加入了新鲜血液的 FIR 确实呈现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之前娱乐钻牌也是做过一次采访，然后觉得说新生力量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在线。 嗯，好，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听首歌吧。 New Day 来自马赛克和满舒克的合作， 哎，很新鲜的一个合作的方式啊。 是，你觉得两个人完全是不搭嘎的，一个是复古 disco 风格，还有一个是走那个嘻哈 rap 的路线，但是他们俩的合作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听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混搭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本来其实他们是两种不太一样的音乐的风格，但是放在一起的感觉就像是一种就像 乱炖 怎么突然一下去东北了啊，就是那种啊两波朋友聚一块儿的感觉 啊，对 啊，对吧， 对， 就会觉得啊、假如说不同风格的这个乐队，它融入起来的时候，那个血液是不一样的， 会很新鲜啊、哦，会有一些很新鲜的感觉。 是，嗯，那我们融入了新鲜血液的 FIR 呈现的这个钻石之心，应该是最宝贵的那种了。 是的，这一次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作品的尝试啊，包括《锦绣梦》啊，这些新国潮摇滚的尝试啊，整个专辑的风格还是比较清晰的。在这一点上面呢，其实我们永远不怀疑。啊，就是这个陈老师啊，包括这个 FIR 他们整个，包括阿庆他们其实对于整张专辑的把控度， 对制作水准都是还是依然在线的、 啊、对，就是对于专辑的整个的风格的拿捏，让人可能会从更整体的方面去了解到他们这张专辑去包含的那种多面和坚韧的这种含义在里面。 对，而且这个专辑封面看起来就很那个成人童话，童话风的。 对，而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FIR 啊，就是全新的 FIR 的新的主唱啊，他能不能去驾驭 FIR 整个的风格？而听到这首《钻石之心》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听到他那种努力的去啊、向上冲的能量感。至少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里面，我听到他的唱功确确实实有一些进步了。 这一段白鸽流淌的血热闹，天空谁还记得？零度冻着冰河，指缝间停格，那瞳孔全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空气稀薄，包围着无声无惧的挽歌。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痛并快乐着，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可累心了，孤独一直脉搏都不要了，想吐是真心永恒。 当时刚刚加入 FIR 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抱一个怀疑的态度，觉得行不行，因为之前确实那些经典的旋律，他们的音乐给人印象太深刻了。因为整支乐队我觉得最终所呈现的部分，我们能感知的部分其实就是主唱啊，因为音乐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听的是一个氛围，但是你能听到的那个嗓音是不是能够震撼你，这是 FIR 成功的当年他们出道成功的关键。 对， 而在换了主唱之后呢，其实一度会被人怀疑说啊，没有办法去就是接住啊，或者是接档这样这么优秀的一支乐队的编曲的风格。 这可能是一种习惯问题，我觉得是吧。所以说不管是新团还是旧团，这个团它一直能够存在下去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实话实说，当时刚刚加入的这支乐队的时候，确实那时候还过于的年轻和稚嫩了，有些音乐它确实驾驭不了。但是现在你听到的这个努力，也是可以让人看到这个成长，也是确实的。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然后集赞，然后他们来去全天打卡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IR。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哦，今天的内容好多 哦， 这个哦， 你这个感觉好像松了一口气哦，我终于可以回来聊聊天了， 下班了，拜拜啊。 这位朋友，我们看一下，2012年你在干什么呢？ 那你接着来吧，我先去回忆我的2012了。 不、啊，有一位叫做葡萄草莓西红柿的朋友，看起来就很可口啊。 怎么讲？ 他说2012年大学毕业，和当时男朋友现在的孩儿他爹，分别考了另外两个学校的研究生。现在想一想，异地恋没有分开我们，学业也没有耽误，真的是好幸运呢、 啊。哎呀，特别羡慕你这种现在发微信说到自己当时的男朋友还不用匿名的朋友。 现在就是孩儿他爹， 哎，就是这个，要不然就是我们还得帮你把那名字隐秘起来啊，嗯，好吧。 真的有一些朋友就可能会有个括弧说，请帮我匿名，要么就别读我的名字，别读他的名字之类的 啊。好，不点名说谁了啊、嗯。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一边在音乐当中一边开启一个回忆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演出的这个讯息啊，因为陆续呢其实在推荐国家大剧院的精彩的演出。首先要说到的是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啊，首排呢是在1959年，记忆当中的经典了啊。张静安、杨慧昭、欧阳千书，然后朱本和、梅少山等联合编剧啊，张静安和欧阳千书来作曲啊，鲜明的特色，朗朗上口的旋律，当时一推出呢就是唱遍了红遍了这个祖国的大江南北。 62年以来呢上演了千余场，也是中国民族歌剧当中当之无愧的经典了。时间就是在8月10号到15日，国家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会6度上演，在祖国生日之际致敬经典，重温信仰的力量。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What you get by giving more than you receive,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Remember.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Just like this。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另外呢，有关于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我们还在陆续的去推荐。除了刚才说到的洪湖赤卫队之外呢，这个合唱节其实最近很多人关注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呢其实拥有56个民族啊，多民族的国家，很多民族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 是 成为了我们中国乃至是世界文化宝库当中的瑰宝啊。 对，国家大剧院2021八月合唱节以大地天籁为主题，深耕了少数民族音乐原生态的合唱艺术，将会在8月里力邀来自彝族、壮族、纳西族、侗族还有蒙古族等等10个少数民族的23家艺术团体，集中呈现了13台合唱音乐会，将会演绎各个民族的民歌，唱响源于大地的古老歌谣。 好吧，我们也期待可以去聆听这些天籁之声，详情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每一个黄昏我遥望在无际的海云天，我会把思绪都消失在波涛里，让澎湃的心等待风雨后的平息。哦，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女朋友，我不介意谁会来幸福的坐上弯弯船头。哦，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女朋友，我不介意谁会来给我一个周末的问候。哦，如果那个时候我依然牵着她的手，我们会幸福的坐上弯弯船头，我们会停泊在爱人的码头。 大乔小乔，农夫渔夫，这首歌确实能把我们带到那种所谓的向往的生活当中。 对， 因为就是那种喂马劈柴、很田园诗歌的生活。 你说这两个你会哪个吧？ 哪个都不会。我正想说呢，其实你真正身处其中的话，你未必能够享受其中。 对，就是隐士一般的桃源的生活、你会哪个啊？我只会吃， 我只会看看而已。 哎，我只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就看看。 我们只能悠然着。 还是我觉得就是在积极的去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有需要歇息的时刻，然后在那个之后再继续出发。 对， 所以听了一首歌，我觉得多多少少安静了一些。啊，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其实是今天的破次元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要让我们燥起来了 啊。因为大家可能提到男团的话，有一个刻板印象，都会觉得长那样 啊， 然后 就是那样， 唱的歌也那样 啊。哪样啊，真的。 就是有个固定版式。 对， 所以一般会想到一些关键词，比如说花美男 啊， 身材比较好， 是 吧，帅， 瘦瘦的那种。 嗯， 但是其实去年的青你的舞台上，然后大马男团熊猫糖的出现，这个印象就被击溃了。 有五个胖胖的男生统一蓄着小胡子，还保持着双叉 L 的这个大码体型。虽然说身材看起来有点壮硕，但是表情非常软萌。就初登舞台的时候就带来一首非常热辣的舞曲，叫辣辣辣。 呵，好吧，是尽管有人表示有点辣眼睛，但是有人就说哎很可爱，有一些反差萌啊。 要知道今天也是正好他们出道的一周年的时间，所以呢熊猫团特别推出了一首出道一周年的纪念单曲，叫做 The One， 翻译过来就是一唯一。 五个成员平均体重都在200斤啊，然后你看啊，200斤啊，跟谁是一个量级啊？ 啊， 对吧？ 他没到。 为什么今天老 Q 同事？ 就像一束光浪迹，在宇宙寻找心底，是命运还是引力？遇见了你，道路通往未知地，答案也并非唯一，所以我们忐忑等待，期待。这是你一般的存在，承载怎样色彩，去爱混杂心生活淘汰。所以我们再不放弃寻觅，时间相遇不一定是意外，存在命运安排，去爱管它阳光或阴霾。 And no stopping us, we are the one, we are the one, we are the one, 在你坚持中起舞，就这么 Stop it! 想到这个几个非常软萌的啊，非常可爱的胖子，他们在唱这歌的时候，你听是听不出来他们的形象了，对不对？但是看到他们的样子，你会觉得太可爱了。 对对对，会让人想到那个鸟叔，欧巴 Gangnam Style。 对，就是那样的身材，配一个那个小胡子， 然后再有五个， 哎，这简直就是 Here Comes Beat。不是啊，那你干嘛 啊？你干嘛？ 我 Q 的是我们，就我说那是胡子啊，没说就是别的。 好好好，好嘞。我们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组合呢。其实他们是之前做什么的？他们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特职业。比如说，有的人从事过大码模特，还有客服、程序员、石油工人、pop 驻唱歌手等等一些工作。2019年的时候，签约练习生的身份进入到演艺圈，组成了一个男团，叫双叉 L 这个男团，熊猫腾。 还是挺厉害，他们能坚持啊！鼓掌啊！ 就是可能打的一个差异化吧，是吧？ 对，他们的制作人也很强啊，我包括也为少女时代打造过冠军的单曲《Mr. Taxi》哈。好，今天呢，破碎员的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同时呢，我们的聊天室也非常热闹。 有朋友叫 Big House， 他发过来信息，他说翻译过来就是对不起，我先笑为敬。 好 、哦，他说那个翻译过来那个一，对不起，我先笑为敬。 对。啊，好吧，我们今天还有不少的朋友在微信的公众号跟我们互动，包括毛小毛，他说2012年的1月份，当时呢也是摇号成功啊，2月份呢就是简直是2012年的一个日记啊，2月份又去度蜜月，3月份的时候呢又怀上了蜜月宝宝，哎呀，你看看。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幸福满满的感觉。 对，生活的脚步如此之快 啊，都让我们羡慕了。 坚持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10年弹指一挥啊，说过的就是这么，哎，一眨眼它就过去了。以至于现在再回忆到2012年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想不起太多的事儿了。你能记住的一些，都是可能会让你刻骨铭心的事儿，比如说你的喜悦，刚才我们说到那些快乐。或者是一些难过的事，这些事情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可能会长久的存在于你的记忆当中。但是呢，10年其实又很长，长到一个人可能要经历太多的事情。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或者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是如此的。我想到了一个当年的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他叫全振东。当时有一次他来上我的节目，那时候还是10点说唱团。我特别清楚的记得那个时候他在直播间掉下的眼泪。其实每个人都挺不容易的啊，经过一些岁月的洗礼，一些生命的落差，最后还能够去坚持吗？还有勇气去继续吗？ 他是为自己当时因为在舞台上名声大噪了之后，后来 对，当时我们就讨论起这个话题，他觉得落差感很大，然后自己当时就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可以去刻意逢迎的去，然后就是八面玲珑的人，然后也被迫啊，或者不能说被迫，也可能去，并不是自己特别想要去唱的歌，自己也唱了一些。但是回想起来，他也许并不情愿去唱的歌，还挺好听的。你说说，哎。 曾经拥有过也许好的自我安慰症，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却又恨不得。刻骨铭心过也值得了，也该放手了。 就是你，我相信可能全振东自己再回过头去看当年自己可能难过的没有找到自己的那段时间，他可能现在也释然了。这歌唱了也对吧，也挺好，毕竟你看